哎呀，我见着好吃的流哈喇子，啊，那恭喜你，啊，说明你这人脾气很好，啊，脾气很足，啊，泪呢，泪为肝之液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知识啊，人的眼睛啊，24个小时都在分泌泪液，所以你晚上睡觉打呼噜、张嘴睡觉，你发现睡醒了嘴唇都干裂了。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晚上睡觉你发现你那眼睛干了？哎，没有。啊，它有泪液24小时的滋润。说那我们没天天哭啊，没错。泪液在分泌。是吧？它有一个下水道，它顺着那个鼻泪管流到咽喉。所以市面上啊，生活当中啊，有一种病叫迎风流泪。啊，你看那个人呢，那个眼睛老是水汪汪的，啊，他没有悲伤，但是呢，眼圈啊老是含着泪水，甚至都流下来了，啊，要赶上这个风天呢，是不是啊？灰尘多，好家伙，那眼睛那儿流一道泪痕，是吧？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鼻泪管堵了，啊，谁给堵的？啊，慢性炎症，所以说你看这个泪囊发炎的人。往往他咽喉也发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泪液当中有溶菌酶，不花钱的消炎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鼻泪管发炎的人往往有鼻炎还有咽炎。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想让鼻泪管不发炎，想让这眼睛的泪液能够滋润咽喉，是不是啊？怎么办？你就得调和这个肺和肝，哎，肺和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慢性咽炎呢，它不是你咽喉用不用消炎药的问题，而是要疏通肝胆的气机，调和肺的气机。哎，所以食疗上讲，给那慢性咽炎的，是吧？哎，慢性的啊，你给他喝点那个。陈皮、干姜、红枣汤，哎，这个是出自哪儿啊？哎，出自那个张仲景啊，《伤寒论》里边的药引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喝点这个好了，放屁了，打嗝了，哎，气儿通了，哦，咽喉那个咳之不出、咽之不下那个气儿它通了，啊，说我这个急性咽炎。好家伙，咽喉肿痛失声，话都说不出来了啊！怎么办？啊，大白萝卜，是吧？你是着急心火亢盛来的？哎，那是红皮的白萝卜。你说我这不是着急生气来的啊？一杆急火生气啊！青皮的大白萝卜，哎，给它挫的非常，就那个给它切成那个碎丝儿，是吧？或者有那个插板把它插成。细细的丝儿，啊，用白砂糖一拌，哎，放冰箱，别冷冻啊，冷藏，啊，几个小时，你发现那个白糖把那白萝卜腌出了水了，是吧？吃起来辣辣的，甜甜的，把那汤汁也喝了啊。急性咽喉肿痛失声，哎，这救急的食疗，啊，叫萝卜蔗糖饮。哎，这都是传承下来的经验之方啊！萝卜蔗糖饮，是吧？啊，萝卜有这个清爽通气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滋阴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糖呢？蔗糖呢？啊，甘甜之味的东西健脾，啊，健脾。这呢就不多说了啊，这捎带脚说出来的啊，这是咸，咸为脾之液，泪为。肝之液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我那眼睛老干塞，啊，干涩的眼睛，天天磨得很，啊，一到大夫那儿，哦，结膜炎，给你点眼药水吧，啊，其实我刚讲了，人有免费的、不花钱的消炎药，不花钱的眼药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且比你那工厂造的，那人的那叫纯天然、原装进口的。啊，你那人造的呢，制造出来的呢，那叫什么呢？叫副厂的啊？怎么办？哎，养肝血， 啊，养肝血，啊，什么当归，是不是啊？当归生姜羊肉汤，是不是？什么这个绿色的食补，啊，晚上找碎，是吧？别忘了做做眼睛的水火疗法。你看啊，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啊！你看你听我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啊！你看你听一个节目啊，已经教了你三个不花钱啊就能除去你身上小毛病的养生长命之法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肋为肝之液，是吧？涕为肺之液啊，鼻涕啊，鼻涕是肺的液体啊。还有吗？还有汗为心之液。有人问过我啊，说出汗啊到底好不好啊？哎，这有二分法啊，该出的时候就出，它就是好，是吧？不该出的时候出，那就是病。哎，所以呢，出汗过多就会劳伤心的津液，心的津液受损啊，先伤阳气啊，后伤什么呢啊，阴血，哎，你这就出大毛病了啊。所以脸虚，哎，脸虚，哎，把这虚汗敛住，哎，补上津液，哎，吃什么呢？哎，吃点酸味的东西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喝点什么酸梅汤啊，有虚汗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哎，吃点这个什么五味子，啊，五味子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这是脸虚啊，脸虚，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复习，啊，五脏和五液之间的关系。那么，这个津液，啊，你看叩齿提肛，这是头半部，产生的结果呢，津液四溢。啊，口腔当中满是唾液呀，啊，哎，你提三次，哎，你先什么呢？把这个口腔当中的唾液用舌，哎，用这个心苗啊，舌为心之苗，用这舌头在口腔当中搅拌啊，越搅拌越多啊，越搅拌越多啊。有的人说我这提一次啊，做一个提肛，哎，它就满了，是吧？哎，你那个身体弱的，好，你提三次，是吧？提三次，哎，这个口腔当中津液就满了，啊，分三小口。哎，你看这个中医啊，他讲这个叫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是吧？阴阳既明，这术很重要啊。分三次，为什么三次？它不是五次啊，不是两次啊，啊，三次。哎，上中下三焦，是吧？你说我心火旺盛，失眠多梦，好，你第一口多咽一点。你说我这人呢，脾胃不和，是吧？中焦不通，老胀气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中间这口多咽一点啊。你说我睡得也好，我吃的也香，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小便冰凉，啊，改小便尿凉，啊，甚至有的老是膀胱炎、尿道炎，是不是啊？哎哎，你最后那一口多咽一点，哎，这叫叩齿提肛、吞津咽液之法。有人说了，那提肛光提了，放没放松啊？你看，那个头半段是提，是不是啊？中间是吞津咽液，哎，其实呢，在这提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不能一直提着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气功。啊，那个武林高手说轻功怎么练的？轻功啊，说左脚踩着右脚往天上蹦，蹦上去之后右脚再踩着左脚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逗你玩呢，是吧？啊，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么一个故事，是吧？是那个楚霸王项羽啊，是吧？力大无穷。啊，力大无穷，可以把磨盘举起来。哎，有人就考他了，哈哈，你这么大力气啊，你坐凳子上，你能把自己给他搬起来吗？你看，所以说什么左脚踩右脚，轻功往天上飞，那逗你玩呢，是不是啊？ 哎，相对论，啊，相对论，哎，万有引力，是吧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基础科学啊！你不要这个说笑话啊！不要说笑话。同样的道理啊，你说我一直提着，啊，扣齿提肛，你齿牙齿可以一直咬着，咬时间长，腮帮子肌肉还木了呢啊！所以这扣齿提肛吞咽液法，扣齿它就有放松，提肛它就有一个什么呢？哎，放松的过程，哎，包括你把脚点起来，它有一个放下点起的过程，啊，所以这个后半段我就没讲。为什么不讲啊？那自然生理过程，自然生理过程，哎，所以呢，整个扣齿提肛吞咽液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我就说完了啊。怎么做呢？12次为一组，啊，12次为一组，一天呢做，你可以一次做3组，做36下，啊，一天做个3-5回，啊，10-来下。会做了，好多人就问，做这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说没说啊？你看吞津咽液法，津津玉液，第一个津是黄金的津，第二个津是天津的津，啥意思？就你扣齿提肛来的这个唾液堪比黄金贵重的津液，是吧？哎，你自己把它吃下去了，哎，吞津咽液把它咽下去了，是吧？那么科学的角度来讲，这个唾液真的是宝贝吗？啊，那个不是人工合成的，是人自身制造的，啊，天然酵素，啊，你不跟我说喝酵素养生吗？是不是啊？挺贵的，咱们自己个儿能制造，是吧？但是你平时，是吧？你不去注意它，你那制造的酵素就少，你那工厂就消极怠工了。好啦。哎，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养生的健身操，养生的中医，是吧？调息导引的方法，哎，你就加强了你那个工厂对津液的制造，是吧？后来科学家也证实了，是吧？说吞津咽液，就人这个唾液，它里边含的唾液淀粉酶，哎，它进入肠道之后可以刺激，哎，进入血液可以刺激什么呢？吸收之后可以刺激人的胰岛素的释放。啊，这我再给大家讲说，吃饭狼吞虎咽的，都往胃里吞的，他没有细嚼慢咽的，唾液量分泌不足的人，他为什么容易得糖尿病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说你吞咽液，从养生的角度讲，哦，我们可以预防糖尿病。怎么个预防啊？啊，你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就是生活预防，是吧？那养生当中呢，你经常吞津咽液，你那个产生的唾液淀粉酶，你自己产生的这个生物酵素酶，哎，它就调和你体内的它代谢，啊，代谢。所以这是吞津咽液法的好处，啊，刚说了几个小好处啊，几个小好处，大好处，啊，大好处，哎，沟通上下。啊，沟通上下。你看啊，这个它不是非常直观。你看最早我给大家讲养生三大基石疗法的时候，我说泡脚要泡到脑瓜门鼻子尖见汗。说脚丫子在地下，是吧？在底下。为什么泡了脚脑瓜门能见汗？好多人都知道啊，那脚一热，脚上也过血呀，气血循环把热带到鼻子上。你这是煮粥在底下点火最简单的想法了。啊，其实是不是那么回事呢？你说呢只有一半的道理。哎，实际上呢是热的传导，热的刺激促进了脏腑气血循行。是吧？这是什么呢？哎，暖脚而使这个鼻子尖和头顶见了汗，这叫上下通。这叫由下而上的通。那还有呢，是吧？说我们那个推任脉，晚上睡觉推任脉，推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，推的直放屁，哎，促进肠蠕动，把这个脏气体排出去了。这大家都能理解哈，我推肚子放屁都能理解，是吧？就包括有些人便秘摁肚子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那么推任脉推的脚心见汗， 那老干脚的、老凉脚的、老寒腿的，推的下身见汗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是吧？你手你长身上，你没拿那个热宝推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胳膊活动活动，你推一推，你为什么脚心见汗？哎，这还是人体内的我们中医讲的气，是不是啊？现代科学认为很玄妙的一个东西，其实玄不玄妙啊？不玄妙，这就是一个整体功能的协调，这叫上下通，是吧？上下通，是吧？是由上而下的通、啊、还有吗？还有啊，还有内外通，是吧？撞大树为什么不让你撞水泥电线杆子呀？哎，得木气则生，它木是有弹性的，是吧？啊，撞撞大树，哎，发现什么腰杆挺实了，是吧？原来摔个跟头就骨折，现在摔个跟头裤子卡破了，腰椎间盘没突出，人没得中风，是不是啊？也没得脑出血啊？你看这是通过捶打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让你把树撞折了，是通过树的木气强壮你的督脉和膀胱经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内外通啊，内外通啊。所以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，它调动了五脏之气。哎，如果你偏要说，你就具体告诉我它调了哪两个脏器。哎，心肾相交啊，你看叩齿提肛把肾的津液调上来了，把肾的津液调上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调上来的？提上来的啊。后来我们用舌为心苗，用舌在口腔中搅拌，搅拌完之后把它分三小口咽下去了啊，把心的液体又还了给了肾，在心这儿调了又还给肾，叫心肾相交。哎，所以说心脏病的人呢，是吧？肾虚尿频的人，哎，你可以做。哎，关键是通过这个方法，失眠多梦的人你可以做。这是心肾之相交，是不是啊？此外呢，哎，这个叩齿提肛啊，人在屏息的过程，你看我们做龟息疗法讲的是肺的换气，缓呼缓息。那人在屏息的过程当中，对肺肾又是一个调节啊，用肺肾又是一个调节啊。你看有些人找到我说这我这什么呢，脱肛，是吧？甚至有人排个气结果大便就把不住门了，哎，这都是肺的魄力不足，是吧？肺的魄力不足，一个是你肠大肠的蠕动，大肠的蠕动，二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那个汗毛孔的开合呀，哎，所以哎，它还有一个肺肾相交的问题，是吧？我给大家打过比方啊，如果肾它是一潭水一湖水的话啊，那个肺就是天上的云彩，如果天上不下雨，你再多的河水也会被晒干烤干变成沙漠，所以天上的云，哎，它下了雨就变成了地上的水，地上的水有阳光的照耀蒸腾，它就变成了天上的云，这是天气变化和地上的水气之间的交换啊，人的肺之敛气和肾的主水纳气，哎，它就形成了一个肺肾相交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现在呀正在给大家说的是五体养生啊，已经给大家说到了心主人一身之血脉。咱们祖国中医啊把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甚至呢天人和谐统一的理论把天地人，换而言之来讲，也就是把人 和自然乃至于社会把它融为一体，哎，这是中医的整体观。那么光有一个整体还不够，整体当中要分阴阳，阴阳当中各有阴阳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阳中呢又有阴又有阳，哎，这是最简单的辩证分析，是传统的中医理论，也是什么呢，哎，更加久远的一个哲学知识。那么单有阴阳不够，哦，又引入了五行。五行者，金木水火土。那么五行呢，合了人的五脏，对应了大自然的五季啊，春夏秋冬长夏啊，所谓的天人合一，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。那么这个自然，哎，它包括了东南西北中的方位，又包括了什么呢，春夏秋冬的更迭，乃至到一天的日出是吧，正午黄昏夜半啊，一天的各个时辰。那么五体养生当中，我们给大家已经讲了肝肾脾肺，以及呢它对应的五体，肝主人一身之筋，肾主人一身之骨，主骨生水，主水纳气，脾主人一身之肉，而肺呢，啊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主人一身之皮毛。哎，这是五体养生，我们给大家以前介绍过的知识。我们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五体之血脉，是吧？那这个血脉呀，按中医的理论和观点来讲，就是所谓的经络。啊，我们给大家讲了经络的功能和重要性。啊，经是气血大的通道。啊，络呢？啊，络是气血小的通道。啊，经络有什么功能啊？哦，经络是气血的通道。内，也就是里边，是吧？连通着五脏六腑。你光有里边藏着的五脏六腑，人不能是一个完整的人。这五脏六腑怎么着啊？啊，指挥着五体，指挥着四肢百节。啊，我们说外络四肢百骸。啊，那里边也连通了，啊，外边也联络了，那干什么呢？啊，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。那有了经络的沟通联络，是吧？内外也通，上下也通，那对人有什么作用啊？啊，血脉有什么作用啊？哦，决生死，是吧？调百病，不可不通。啊，可见呢，经络血脉是人生命之根本，不可不通。啊，这是中医理论上对血脉的认识，是吧？那么心主藏神，那五脏当中呢又各藏神，所以心藏神，主人一身之神明，是吧？五脏各有各的神，那么这个神的总管、总司令说了最算的啊，心主人的神明。在这儿对心的脏腑系统、心脏大家的了解。那今儿个呢，哎，今儿个我们呢从深奥的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知识当中啊，咱们跳出来，是吧？因为咱们这个养生节目呢是给寻常百姓，给大家养生防病来学习实用的，所以啊我们就不能把知识讲得太复杂太深奥啊，即使是复杂深奥的知识， 哎，我们也要有能力把它什么呢，哎，化繁为简，是吧，把它掰开了，揉碎了，哎，甚至于把它磨细了，哎，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用大家熟识的啊，看得见啊，摸得着啊，甚至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啊，生理解剖学的知识，是吧，结合中医阴阳五行五脏五体的理论，来，我们来说说从中西结合的养生角度，我们如何的来调养我们的血脉，是吧，你看血脉对人多重要啊，血脉是气血通道，它不通人就得病，是不是啊，它不通畅了人就要得病，它堵死了呢，那心梗那就要要命了，是不是，哎，所以叫绝生死调百病。但是你跟老百姓老说这个经络啊，老说这个正经十二正经，是吧，任督二脉啊，七经八脉，那给大家造迷糊了。那么说点大家听得懂的，是吧，从解剖学上讲啊，人的血脉无外乎三种，是吧，我们到狭义的血脉这儿，老百姓什么血脉，血管，是吧，血管啊，当然了，广义的血脉还包括什么呢，体液循环当中的淋巴循环，是不是啊，哎，一些腹膜的内循环，这很多的啊。那我们今儿呢就狭义的讲，是吧，血管啊，也就是说这心脏有仨儿子啊，心主血脉嘛，是吧，让气血在全身畅通，哪三个儿子啊，大儿子叫动脉，是吧，动脉是干什么的啊，老大负责把气血呀，新鲜的气血啊，从生理解剖讲叫动脉血嘛，啊，送到全身，这血里承载着营养啊，富含氧气，是吧，啊，又有热量能量啊，是活力新鲜的血啊，叫老大叫动脉啊。那二儿子呢，好，这血不能一去不复还呢，是吧，你喝个啤酒还得退个瓶呢，对不对，是吧，这血带着营养啊，带着氧气，带着能量，是吧，濡养四肢百节，完成生命活动，是吧，那叫蜡炬成灰泪始干啊，本来是鲜红鲜红的动脉血，经过生命代谢新陈代谢之后，是吧，氧气也被消耗了，能量也被利用了，是不是啊，营养呢也被吸收了，是吧，哦，它变成了什么呢，紫红色的，哎，大伙都知道了啊，静脉血，哎，动脉血是从心脏发出来的啊，静脉血呢啊，静脉血是回流啊，回到心脏啊，当然了，这里还涉及到生理学的这个体循环和肺循环，是不是啊，动脉血是哪儿来的啊，动脉血是肺脏换足了氧气派到心脏这儿，心脏发射到全身，静脉血是全身代谢产生的垃圾啊，回收到心脏，心脏再给它送到肺那儿去换氧气啊，所以这里呢很复杂很繁琐，我们就不过细的去揪，我们就给大家知道心脏仨儿子，这大儿子叫动脉，二儿子叫静脉，动脉是送氧气的，静脉是收垃圾的，哈哈，好理解吧，哎，所以知识复杂，哎，我们聪明人，哎，能够化繁为简，让大家一目了然。那反过来呢，那个愚蠢的呢，愚蠢的，挺简单个事儿，整复杂了，是吧？那说三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呢，啊，这三儿子就是末梢。啊，你看呢，动脉血是送养料的，静脉血是收垃圾的，但人的四肢百节，是吧，我们手指啊，皮肤啊，我们各个器官啊，各个组织啊，它的末梢 营养血管，末梢营养血管是由好多微循环构成的，是吧？我早在九几年的时候，是吧，我们就在给大家讲这个微循环的理论啊。什么叫微循环呢？啊，好多人问它是动脉呀还是静脉呀，啊，都不是。啊，微循环的概念啊。微循环是小动脉与小静脉之间的网状毛细血管内的气血循环，负责着人体组织细胞的营养代谢及功能。啊，这个了不得的东西，是吧？我们当年给大家举例子啊，我说微循环细到什么程度啊，是吧？那个红细胞啊，血小板白细胞，它得在微循环里排着队走，是不是啊？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甚至它得变形才能过去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想到了那个糖尿病人啊，糖尿病的并发症啊，什么身上瘙痒啊，泌尿系的感染呐，啊，眼睛的视力下降啊，啊，医生告诉你了啊，你微循环障碍是吧？你得吃药，你，哎，这药，它得靠血液承载，它才能到达疾病的位置。那但是往往微循环破坏的病人，那药的通道就不通了，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里边不通，外边来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啊，红花艾叶熬水，你是泡泡脚啊，你是擦擦身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微循环受谁的影响啊？啊，微循环，它是毛细小动脉、毛细小静脉间的网状毛细血管内的气血循环。啊，这怎么说的跟那个啊，牛毛一样细啊，哎，比牛毛还要细，哎呀，那这血管它是不是就成薄薄的一层膜了，黏膜啊，像皮一样薄啊，呵呵，没错，哎，我在给大家讲肺脏养生的时候就说了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啊，我们一说皮毛，好多人就想到了皮肤毛发啊，那是你看得见的，叫外皮外毛啊，人体内呢啊，黏膜叫内皮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着黏膜，胃肠道的黏膜了，血管还有黏膜呢，所以毛细小动脉、毛细小静脉间的这个微循环，哎，它就介于什么黏膜之间，啊，所以微循环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说把针呢、药啊送到微循环那儿，那都堵了车了。救护车也过不去，那我们空降吧，哈哈，空降兵，哎，没错，哎，我当初教大家那个归西疗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中医中药调养当中用到的什么冬虫夏草啊，雪莲花啊，是吧？人参补气呀，百合润肺呀，你干什么呢？哎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些药物是吧，在药典当中没说它能够改善微循环呢，是吧？哎，告诉大家，宣肺理气，肺的肃降的功能就是管着你这微循环的功能。哎，所以啊，中医，哎，中医啊，中医好多治疗方法里边是吧，用那个武侠小说里那个功夫叫隔山打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怎么着啊？哎，殊途同归啊！你看这药物成分，这里边的成分没有活血化瘀的成分，但是它为什么能解决微循环堵塞的问题呢？哎，隔山打牛，哎，它是通过解决肺脏，哎，宣肺理气，通过肺脏对皮毛、对末梢的作用，解除微循环的痉挛和障碍，是不是啊？我给大家讲过那个雷诺氏综合症，那个是吧？哎呀，那个手啊，一到天冷就变色僵直，是吧？啊，又吃激素，是吧？ 又吃中药，是吧？来找到我，啊，我说你呀，不是药用的不对，是这条路不通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外边红花，是吧？艾叶熬热的水42-3度，叫药浴的方法啊。里边呢，啊，里边宣肺理气，是不是啊？虫草啊，雪莲花啊，啊，驱风散寒。哎，怎么好了？怎么好了？哎，你方向对了，堵车了，咱们就用空降兵。哎，这是心脏和肺脏之间的关系，是吧？好了，今天的养生知识让大家记住一件事儿啊。这第一件事是肺的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动脉，二儿子叫静脉，三儿子叫微循环，是吧？三儿子叫微循环。那么心主血脉，是心脏这个君主之官，这一个皇上就把这仨儿子都管得了吗？啊，不是的。啊，五脏当中还有五脏。哎，所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病，是吧？血脉上的病很多啊。我们刚讲了一个啊，三儿子那个微循环障碍。大儿子呢，大儿子动脉硬化得心梗。二儿子静脉曲张啊。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心主血脉，血脉养生怎么养？啊，以通为养。啊，那血脉不通得什么病啊？哦，动脉不通的叫动脉硬化，啊，静脉不通的叫静脉曲张、静脉栓塞。啊，微循环不通的呢？啊，微循环不通的叫微循环障碍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心脏这仨儿子，是吧？那老大动脉啊，容易动脉炎、动脉硬化，是吧？老二静脉，是吧？静脉容易静脉血栓、静脉炎、静脉栓塞。好家伙，那还有一个微循环障碍呢，那是老三得的病，是吧？他们都是心脏的儿子，哎，都是心主血脉啊。人生百病跟五脏，是吧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所以作为心脏君主之官，这仨儿子如何的让人们养生立命、长命百岁啊，老了不得心梗，是不是啊？不得动脉硬化啊，不得静脉曲张啊，没有末梢神经炎、微循环不障碍。哎，这我们就得研究他的五脏之间的关联。第一个，我们就先说说这动脉硬化啊。为什么要说这个啊？因为现在这个高血压病，是吧？糖尿病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病，哎，所以说由原来的什么呢，慢性病，现在叫常见病啊，原来叫老年病，现在叫年轻化。那么说白了都是血管病啊，都是血管病。那么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？你看啊，动脉硬化怎么来的呢？啊，这动脉是冻硬了吗？啊，不是的啊，不是。动脉硬化啊，动脉硬化是血管弹性变差，是不是啊？血管弹性变差啊，这是对血管而言。那管腔里面呢啊，出现了哎，像粘粥一样的沉淀物，堵塞管腔啊，堵塞管腔啊。你包括那冠心病， 现在老百姓最常见那个冠心病啊，冠心病什么全名是吧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。哎，收音机前有冠心病的朋友啊，你不要这个不学无术是吧，人大夫说啊，你是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，哎呀我不是，我没有动脉硬化，我是冠心病，你看是不是啊，这就等于什么呢，你天天嚷嚷着啊，孔明不是诸葛亮了，所以这都是无知啊，哎，这都是医盲啊，所以我们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啊，啊，补充这方面的知识。动脉粥样硬化啊，怎么来的啊，怎么来的，先说它的外因啊，外在的原因是吧，血管为什么弹性变差呀，啊，你经常锻炼的人，你那肌肉它就硬当当的，你平时不锻炼的人啊，他那肌肉他就软绵绵的。所以告诉大家啊，动脉硬化第一条，长时间的神经紧张。说这长时间的神经紧张跟哪个脏腑有关呢，哎，写本上啊，跟肝。怎么紧张啊，啊，怎么紧张啊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。你知道肌肉紧张邦邦硬，对不对，血管平滑肌紧张，这些都是靠肝血的。哎，所以说呀，哎，你像老紧张焦虑的人怎么办，哎，养肝血啊，当归调和肝血啊，你这些方面的食疗哎，或者是绕疗，你方案就对了啊。所以动脉硬化它第一大原因是吧，从五脏来讲，哎，是肝血，是外边血管的那个紧张。什么叫习惯造病，就像那老熬夜的人，头半辈子熬夜，后半辈子治失眠。哎呀，我头半辈子我年轻就值夜班啊，我说后半辈子呢，这到老了天天吃安眠药，不吃睡不着。什么叫习惯成自然呢，哎，好的习惯自然成健康长寿，坏的不良习惯自然造病，自然要命的。那怎么办啊，改错加补养加调养补救啊，说动脉硬化啊，你得找你大爷是吧，谁是大爷呀，你看肝心脾肺肾啊，五脏之间，哎，春属肝夏属心，木能生火，对不对，你别看心脏君主之官，哎，所以这个动脉硬化第一条原因啊，叫肝，肝血不足，或者是肝阳上亢啊，肝阳上亢啊，消耗的肝血太多了啊，这是动脉硬化的第一大成因啊，消除紧张，注意休息，这叫治根儿啊，营养神经，补足肝血，这叫缓解补救。那有的人说我动脉硬化不是那么得的啊，天黑了我就睡觉，天亮了我就吃饭，是不是啊，甚至有的怎么说呀，嘿，白天我也睡啊，我光吃不干活，血里边流的都是油啊，嘿嘿，那粥样硬化那粥找着了啊，所以在这儿大家可以啊做做记录啊，动脉粥样硬化不是血管里边长大米粥了，是血管里边有像粘粥一样的黄色的油脂沉淀，是不是？说血脂，我在讲血脂的时候给大家讲过，脂肪是生命的能量储备，人无脂肪活不了，所以那个恶性疾病晚期的时候吃不了饭了，瘦的皮包骨头脱了相了，想让你活，打脂肪乳维持生命，对吧，所以脂肪是生命能量的储备啊，你别储备多了，哎，就像那个冬天储大白菜，储多了都烂了，弄得楼道恶臭， 是不是啊？你这不买钱或什么呢？花钱买罪受吗？人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脂肪是人生命能量的储备，别储备多了啊，怎么知道多不多呀？啊，宏观上看，是吧？这人呢没腰，呵呵，怎么说呀？向心性肥胖，男的鼓个大将军肚，是吧？女的呢，那屁股赶上两个腰粗了，找不着腰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向心性肥胖就围着肚子这一圈，这是宏观上看你油多不多，是吧？啊，微观上看呢，我给大家讲过动脉硬化的自查，照镜子，看你那眼睛，眼珠那个白眼球上有黄色的直指条纹，是吧？人都是白眼珠，他那眼珠上带着黄色的脂肪网，是吧？更有甚者，上眼皮长了两个大脂肪疙瘩，到医院化验血脂去吧。啊，哎，主国中医说，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，哎，这叫表里相依。哎，所以中医什么叫望诊呢？不是拿望远镜啊，看你外边，知道你里边。怎么知道的？不是蒙的，是推论。哎，推论。那么血脂归谁管呢？啊，脂肪叫肉，啊，脾主肉。所以呀，哎，那个健康组织就有这样的理论了，啊，体重超过80公斤，160斤大胖子啊，糖尿病高危人群翻3到5倍，是吧？你油脂多了，你容易得糖尿病，为什么呢？能量储备过多，过剩，啊，油脂多了就是祸，啊，就是祸。啊，所以化化血脂吧，怎么办？啊，肠子里边的油先洗掉，跑肚拉稀嘛，跑肚拉稀不行啊。哎，增加肠道的这个有益的微生物的细菌，是吧？饮食上呢，建议素食啊。我这人本来反对素食，是不是啊？尤其对老年人，是吧？但是对富贵病的人，我推荐你素食。啊，多吃纤维素的食物，少吃油脂，少吃肉，啊，那不行啊，那我身体需要油脂啊，你那库里不有吗？所以中医的什么饥饿疗法呀，是吧？我在健康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庚金救肺之法干什么呢？是吧？它都符合饥饿疗法。啊，其实为什么让你饿呀？因为你库里边有余粮啊，自己吃自己，自己化自己的油脂啊，哎，包括那个儿科那个大山楂丸，是吧？小孩不长肉，吃大山楂丸，哎，他长得结实了。小胖墩儿让他饭后吃大山楂丸，哎，饿了不能再吃饭了啊？为什么？人有饿的感觉就能自己吃自己，自己吃自己不是食人族啊。自己吃自己的垃圾油脂，把它化掉，啊，把它化掉啊！当然了，啊，在化油脂的过程当中，这是实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实证嘛，它就可能出现这个慢性的一个无痛性的稀便，哎，所以肠子干净了，那大肚腩软化了，哦，这等于把堆在门口的、堆在路上的垃圾清掉哦。你血管的垃圾才能下来。哎，有的人不懂，是吧？我吃药把血脂搞正常了，怎么一停药我血脂又蹭又窜上去了？我说呀，你那叫自扫门前雪呀。你把你家门口的血扫干净，都堆到大道上了，那路不通了，运血的车怎么开过来？所以呀，血脂高的人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化验单上正不正常，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那个眼睛上的脂肪条纹掉没掉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你那个将军肚掉没掉，对不对？那些才是真正的定时炸弹。所以动脉硬化的第二个原因，我们又帮大家伙找到了，什么？ 哦，脾不化湿。哎，脾不化湿，所以要健脾。哎，要健脾。啊，所以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要给你调脾啊？因为糖堆积了就是脂肪。脂肪堆积了就是脂肪肝。是吧，糖和脂肪都堆积了，那尿酸一高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高尿酸血症。他们叫代谢类疾病。啊，什么叫代谢类疾病？啊，脾胃为五谷之海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健康人生化气血。啊，富贵病生化油脂。哈哈，富贵病生化油脂，就这么来的。啊，就这么来的。嗯。说糖尿病啊是脾啊，脾不化湿。说动脉硬化啊，一个血管紧张的和肝脏有关了，是吧？平滑肌紧张嘛，神经兴奋啊，一个是里边油脂堆积了啊，油脂堆积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它的两大原因啊，一个要养肝啊，一个要调脾。哎，这是给大家说到的动脉硬化的辩证啊，论养啊，医院叫论治，咱们叫论养。那还有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啊，现在这个大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少见啊，现在也常见了啊，叫动脉炎，也叫什么呢？叫无菌性动脉炎啊，无菌性动脉炎啊，这不是细菌，也不是病毒啊，也不是油吃多了啊，也不是不睡觉，怎么得动脉炎了？哎，动脉炎是血管内膜无菌性炎症，它没菌它怎么发炎？没有细菌怎么发炎？啊，充血水肿啊，这是西方医学叫免疫性的啊，免疫性的啊，除了动脉硬化，给大家补了一课动脉炎啊，大动脉炎啊，根在哪里呀？啊，黏膜发炎，哎。我们就想到了鼻炎，鼻子不通气儿，血管内膜炎，血管不过血，哎呦，啊，聪明的人又想到哦，肺，没错，啊，肺主人一身之皮毛，那是外边，里边哦，黏膜，啊，黏膜它的炎症就是肺的免疫失调了，哎，所以大动脉炎的人，你是不是到中医院，是吧？让中医给你摸摸脉。调调肺脏啊，哎，所以中医养生原来是这么有趣。